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这座闲置了20年的房子，在前一天晚上还是这样凄冷阴沉，充满着令人闻之作呕的气味，几乎使人觉得好像能嗅到年深日久的气息。可在第二天，他获得了生气勃勃的面目，散发出屋主人所喜爱的芳香，充满了和他心意的光线。当伯爵到来的时候，他一伸手就可以摸到他的书和武器，他的眼光可以停留在他心爱的图画上，他所怜爱的狗会摇头摆尾地在前厅欢迎他，歌声悦耳的小鸟会用他们的乐曲来使伯爵高兴。于是这座从长眠中醒过来的房子，就像树林里睡美人的宫殿似的，顿时活跃起来。鸟儿歌唱，花儿盛开，像是那些我们曾留恋过许久，当不得不离开的时候，竟会把我们灵魂的一部分遗留在那里的房子一样。仆人们高高兴兴地在前庭穿来穿去，有些是厨房里的，他们飘然滑下前一天才修好的楼梯，像是在这座房子里已住了一世似的。有些是车房里的，那儿有一箱箱编好号的马车零件，看来像是至少已在那儿安放了50年。在马厩里，马夫在对马讲话，他们的态度比许多仆人对待他们主人还要恭敬得多，而马则用嘶鸣来回答。书斋里有将近2000本书籍，分别列在房间的两边，一边完全是近代的传奇小说，甚至前一天出版的新书也可以在这一排金色和红色的封面所组成的庄严的行列中找到。书斋对面是温室，里面摆满了盛开着奇花异草的瓷花盆。在这间色香奇妙的花房中央，有一张担子台，弹球还在绒布上，显然刚才有人玩过。只有一个房间，波多西奥未加改动。这个房间位于2楼的左角上，前面有一座宽大的楼梯，后面还有一座暗梯可以上下。仆人们经过这个房间都不免发生好奇心，而波多西奥则感到恐怖。5点整，基督山伯爵来到了阿杜尔别墅，后面跟着阿里·波多西奥，带着不耐烦和不安的心情在期待伯爵的到来。波多西奥希望能得到几许赞许，但同时又恐怕遭到斥责。基督山伯爵在前庭下车，到花园里去绕了一圈，在屋子里到处走了一遍，一句话都没有说，既未表示赞许，也没有现出不悦的神色。伯爵的寝室就在那个关闭着的房间的对面，他一踏进寝室，就指着他初次来看房子的时候已注意到的那张花梨木小桌子的抽屉说，那个地方至少可以用来放我的手套。哈哈，大人愿意把它打开来看一看吗？波多西奥高兴地说，您可以在里面找到一副手套。在其他各种家具里，伯爵也找到了他所要找的一切，绣瓶、雪茄、针丸。很好，他说。于是波多西奥就喜不自胜地退了出去。伯爵这个人对于他周围的一切人的影响就是这样强大。6点整，大门口响起了哒哒的马蹄声，那是我们那位驻阿尔及利亚的骑兵上尉 他是骑着米蒂亚来的。基督山含笑着在门口等候着他。我知道，一定是我第一个到的。马西米兰·莫雷尔喊道，我存心要比别的人早一分钟到您这儿。哦，对了，丘里和埃纽曼托我一定向您道歉。哎呀，这儿可真漂亮。但是告诉我伯爵，您这儿有人照顾我的马吗？哈哈，别担心，我亲爱的马西米兰，他们懂得的。哈，我的意思是，因为他得溜达一下，您没有看到他跑得多快，像一阵风一样。哈哈，我想得到的，一匹价值5000法郎的马呢。基督山伯爵用慈父对儿子说话的口吻说，哈哈哈哈，您有点懊悔了吗？莫莱尔问，豪爽地大笑起来。我当然不，伯爵回答。不，假如那匹马不好，我倒要懊悔了。 好得很呐、啊、夏多罗诺先生和迪布雷先生都骑着部长的阿拉伯马，夏多罗诺先生还是法国最好的骑手之一呢，可是我把他们都抛在后面了。他们脚跟后面紧跟着邓格拉斯夫人的马，而邓格拉斯夫人老是以每小时18法里的速度疾驰的。 那么他们就跟在您的后面吗？基督山问。 瞧，他们来了。 这时两匹鼻子里喷着气的马拖着一辆马车，有两位骑在马上的绅士陪伴着，驰到了那敞开着的大门口。马车一直赶到台阶前面方才停下，后面跟着那两位马上的绅士。迪布雷的脚一点地，他就已经站在车门前面。迪布雷伸手给男爵夫人，男爵夫人就扶着他的手下车。他扶手时的态度有点特别，但这只有基督山才能觉察到。真的，什么都逃不过基督山伯爵的眼睛。他注意到一张小字条从邓格拉斯夫人的手里塞进了部长的秘书的手里，塞得极其安闲熟练，证明这个动作是常常用的。邓格拉斯夫人的后面出现了那位银行家，他的脸色极其苍白，好像他不是从他的马车里出来，而是从他的坟墓里出来的。邓格拉斯夫人向周围投了一个急速和带着询问意味的眼光，只有基督山伯爵一个人能解释这一个眼光的意义。邓格拉斯夫人用她的眼光拥抱前庭、廊柱和房屋的正面，然后压制住心中轻微的激动，不让脸色变白，以免被人识破。她走上台阶，对马西米兰·莫莱尔先生说， 阁下，假如您是我的朋友的话，我就要问您愿不愿意把您的那匹马出卖。 马西米兰·莫莱尔露出极其为难的微笑，他转向基督山伯爵，像是要求他把自己从这种为难的情形中解救出来。伯爵懂得莫莱尔的意思，他说，哦，夫人，您为什么不把这个要求向我提出呢？ 哦，对您，阁下。 男爵夫人答道， 是什么都不必要求的，因为一定可以得到，假如莫莱尔先生也是这样的话。 伯爵答道，不幸得很，莫莱尔先生不能放弃他那匹马，马的去留和他的名誉有关，这件事我是一个见证人。 哦，怎么会呢？ 啊，是这样，他和人打赌，要在6个月之内驯服米蒂亚。您现在懂了吧？假如他在那个时候以前卖掉了他，他不但会损失那笔赌注，而且人家会说他胆小，而一个勇敢的骑兵队长是不肯忍受这一点的，即使是为了满足一个美丽的女子。但是我的意见，满足一个美丽的女子当然是天地间最神圣的义务之一。 哈， 您知道我的处境了吧，夫人？莫莱尔说，并感激地向伯爵微微一笑。 据我看，邓格拉斯说，脸上虽然带着一个勉强的微笑，却仍掩饰不了他语气的粗野。你的马也够多的了。 邓格拉斯夫人是极少能放过这一类的话的，但使那些青年人惊奇的是，他竟装作没有听到，什么都没有说。基督山伯爵看到他一反往例，竟能忍气吞声，就微笑了一下，只给夫人看那两只硕大无朋的瓷瓶，瓷瓶上布满着精细的海生植物，显然不是人工加上去的。男爵夫人感到很惊奇，他说： 哇，您可以把杜伊勒里宫的栗子树都种在那里面啊，这样大的瓷瓶怎么造出来的？ 啊，夫人， 基督山伯爵答道，哈，这个问题您不能问我们，我们这一代的人只会造些小摆设和玻璃麻纱，这是古代的出品，是用水土之精构成的。 怎么，这是哪一个时代的事啊？ 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听说，中国有一个皇帝造了一座窑，在这座窑里烧出了12只这样的瓷瓶，有2只因为火力太猛而破裂了，其余10只是沉到了200丈深的海底里。海知道人们对它的要求，就用海草掩覆它们，用珊瑚环绕它们，用贝壳来粘附它们。这10只瓷瓶在那几乎深不可达的海底里躺了200年，因为一场革命革掉了那个想做这种试验的皇帝，只剩下一些文件可以证明瓷瓶的制造以及把它们沉入海底这回事。过了200年，那些文件被找到了，他们就想到要去把那瓷瓶打捞上来，他们特地派人乘着机器潜入那个瓷瓶的海湾底里去寻觅，但是10只之中只剩下了3只，其余的都已被海浪冲破了。我很喜欢这些瓷瓶，因为或许曾有狰狞可怕的妖怪用他们冷冷的眼光凝视过他们，而无数小鱼曾睡在那里面逃避仇敌的追捕。这个时候，邓格拉斯因为对于稀奇古怪的事情不感兴趣，正机械地在那儿把一棵橘子树上盛开着的花一朵一朵地扯下来。扯完了橘子花，他又去撕仙人掌，但是仙人掌这东西可不像橘子树那样容易扯，所以把它很厉害地刺了一下，他打了一个寒颤，擦了擦眼睛，像是从一场梦中醒来似的。阁下，基督山伯爵对邓格拉斯说，我不敢向您推荐我的画，因为您有许多珍品，但这儿有几幅还值得看一下，有2幅是荷比马的，一幅是保罗保特的，一幅是米利斯的，2幅是奇拉特的，一幅是拉斐尔的，一幅是范戴克的，一幅是朱布兰的，哦，还有2-3幅是穆里罗斯的。 哦，慢着， 迪布雷说， 荷比马的这一幅我认得。 啊，真的？ 啊，是的，有人曾拿它兜售给博物馆。 我相信博物馆里没有这一幅吧，基督山伯爵说。 没有，他们不肯买。 为什么？夏多伦诺说， 你假装不知道啊，因为政府没有钱呢。 哦，那对不起，夏多伦诺说，最近8年来我每天都听到这种话，可是我到现在还不懂。 你慢慢会懂的， 迪布雷说。 哈，不见得吧， 夏多伦诺回答。 巴特罗米奥·卡法尔康的少校和安德里·卡法尔康的子爵道， 佩普斯廷通报， 一条刚从裁缝手里交出来的黑缎领巾， 灰色的髭须，一对金鱼眼，一套挂着三个勋章和五个十字章的少校制服，的确是一个老军人的派头。这就是巴特罗米奥·卡凡尔康的，我们已经拜识过的那位慈父的仪表。紧靠在他旁边，穿着全新的衣服，满面含笑的，是我们认识过的那位孝子安德里·卡凡尔康的子爵。三个青年人本来在一起谈话，两位新客一进来，他们的眼光就从那父亲瞟到儿子，然后很自然地停住在后者的身上，开始对他议论起来。卡夫尔康的，迪布雷说，好响亮的名字。穆莱尔说，是的。夏多罗诺说，意大利人的名字取得很好听，衣服却穿得很糟糕。哎呀，您太挑剔了，夏多罗诺，迪布雷答道，这套衣服裁剪得很好，而且很新。我觉得坏就坏在这一点，那位先生看来像是生平第一次穿好衣服。这两位先生是谁呢？这时登格拉斯问基督山。哦，您听到过吧，卡凡尔康的，那只是告诉了我他们的姓啊。啊，不错，您不清楚意大利的贵族，卡凡尔康的这一族都是亲王的后裔。啊，他们有没有钱？多极了。他们干些什么呢？他们花钱要把钱花光。我好像记得前天他们告诉我说有些事情要跟您接洽，今天我实在是为了您才请他们来的，我一会儿给你们介绍介绍。但他们的法语看来倒说得非常纯粹呀，邓格拉斯说。那个年轻的是在南部哪一个大学里受教育的？哦，在马赛吧，我相信，不然就是在那附近，您一会儿就知道了。他是很热心的。 对什么热心？ 邓格拉斯夫人问。对法国的太太小姐们，夫人。他决心要在巴黎娶一位太太。哦，这个念头倒想得妙。邓格拉斯耸了耸肩说。邓格拉斯夫人瞟了她的丈夫一眼。在别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眼光等于是一场风波的预兆，但他又第二次控制住自己。这时基督山伯爵对邓格拉斯夫人说，男爵今天看来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他们要推荐他入阁了吗？ 还不会吧，我想他多半是因为在证券交易所里投机输了钱的缘故。 威尔夫先生携夫人道，佩布斯汀喊道。这时他所通报的那两个人走了进来。威尔夫先生虽然极力自制着，但他的神色显然很不自然。当基督山伯爵和他握手的时候，伯爵感觉到他的那只手有点颤抖。的确，只有女人才知道怎么装样，伯爵自己心里说，同时瞟了一眼邓格拉斯夫人。邓格拉斯夫人正在向检察官威尔夫微笑，然后又和他的妻子拥抱。过了一会儿，伯爵看到博多西奥踏进隔壁房间里，伯爵走到他那里。你有什么事，博多西奥先生？哦，大人，还没有说明有几位客人。哦，不错，几副倒茶，你自己数吧。每一个人都到了吗，大人？是的。波多西奥从半开着的门里瞧进去，伯爵注视着他。天哪！他惊喊道。什么事？伯爵说。那个女人。哪一个？那个穿白衣服带着那么多钻石的，那个白皮肤的。邓格拉斯夫人，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他，大人，他是他。 是谁？ 花园里的那个女人，她就是那个孕妇，她就是那个一面散步一面等候。 波多西奥呆呆地立在那半开着的门口，瞪着眼，头发直竖了起来。等候谁？波多西奥没有回答，于是以麦克贝用来指班克的那种姿势指着威尔夫。 他结结巴巴地说，您看见了吗？ 什么东西？谁？ 他 威尔夫先生，那位检察官，我当然看得见他。 那么我没有杀死他。 真的？我看你快要发疯了，波多西奥。伯爵说， 那么他没有死？ 没有，你明明看到他并没有死。你们的老乡们刺人总是刺在第六和第七根肋骨之间，你一定刺得太高或太低了。而这些吃法律饭的人，他们都是命大的。但或许你告诉我的那些话根本不是事实，而是你想象中的一幕幻影，或是幻想出来的一场梦。你满怀着仇恨的念头去睡觉，那些念头重重地压住你的胸口，你做了一场噩梦，只是如此而已。啊，来，镇定一点，算算看。威尔夫先生夫妇，两个。邓格拉斯先生夫妇，四个。夏多勒诺先生，迪布雷先生，莫莱尔先生，七个。巴特罗米奥·卡法尔康的少校，八个。 八个？ 波多西奥跟着说。哦，别忙，你急着想走开，可是忘记了我的一位贵宾了。往左面靠过去一点，喏，瞧瞧。安德里·卡法尔康的先生，就是穿黑色上装的那个青年人，他现在转过来了。这一次，要不是基督山用眼光阻止波多西奥，波多西奥一定会大声地喊叫起来：“ 贝尼泰多！” 他喃喃地说：“ 我的天哪！”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我是北京人艺蓝天野。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蒲存昕。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龚丽君。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吴刚。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岳秀清。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冯远征。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梁丹妮。 我是北京人艺导演唐烨。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贷款需谨慎。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它是儿时外婆的澎湖湾，它混合着壮丽的景致和浪漫的传说，逐浪海岛，体味民俗，漫步老街。 1039俱乐部澎湖秘境之旅，5月16日出发。咨询电话400-606-103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月，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这个时候要不是基督山伯爵用眼光阻止他，波多西奥一定会大声地惊喊起来。贝尼泰多，他喃喃地说，我的天哪。 6:30刚刚敲过了，波多西奥先生。伯爵严厉地说，我曾吩咐那个时候开宴，我不愿意多等。于是伯爵又回到了他的客人那儿，波多西奥在墙上靠了一会儿，勉强回到餐厅里。5分钟以后，客厅的门大开，波多西奥好像上帝的瓦戴尔一样，鼓足最后的勇气说：“ 伯爵阁下，酒宴齐备。” 基督山伯爵把他的手臂递给维尔福夫人。维尔福先生，伯爵说，请您引导邓格拉斯男爵夫人好吗？维尔福从命。于是他们转到餐厅里，来宾们一踏进餐厅，大家显然都有一种感触，每一个人都在心里自问，究竟是什么不可思议的力量把他们带到这座房子里来的呢？可是他们虽然惊奇甚至不安，他们依旧觉得不愿意离开。从伯爵的社会关系，他那种怪癖孤独的地位，以及他那种惊人的和几乎难以令人相信的财产上着想，男人们似乎应该对他有所警惕，女人们似乎应该觉得不易于走进一座没有女主人来接待他们的房子。但是男人和女人都突破了审慎和传统的防线，好奇心不可抗拒地战胜了一切，甚至卡凡尔康德和他的儿子，前者古板，后者轻浮，两者都不明白这次受邀的用意，也和他们初次碰头的那些人有同样的感触。邓格拉斯夫人，当维尔夫在伯爵的敦促之下把他的手臂递给他的时候，不由得吃了一惊。而维尔夫，当他觉得男爵夫人的手挽上他自己的手臂的时候，也觉得那金丝眼镜底下的眼光 有点不安，这一切都没有逃过基督山伯爵的眼睛。仅以所接触的这些人物来讲，这个场面在一个旁观者看来已经是很有趣的了。威尔夫先生的右手是邓格拉斯夫人，他的左手是马西米勒·莫莱尔先生。伯爵坐在威尔夫夫人和邓格拉斯之间，迪布雷坐在卡法尔康的父子之间，夏多勒诺坐在威尔夫夫人和马西米勒·莫莱尔先生之间。席面极其丰盛，基督山伯爵完全肃清巴黎式的情调，与其说他要喂饱他客人的胃口，倒不如说他想要喂饱他们的好奇心来得更确切。伯爵拿出来的是一席东方式的酒席，但这种东方式的酒席也只在阿拉伯童话里才会有。中国碟子和日本瓷盘里装满了全球各地的四季鲜果，大银盆里装着硕大无朋的鱼，各种珍禽的身上依旧还保存着它们最灿烂辉煌的羽毛，外加各种各类的美酒，爱琴海出产的，小亚细亚出产的，好望角出产的，都装在奇形怪状的瓶子里闪闪发光，似乎更增加了酒的香美。这一切像阿皮姑斯招待宾客时一样，一齐罗列在这些巴黎人的面前。他们知道花1000卢比来请十个人吃一顿原是可能的，但那就得像卡利奥布德那样吃珍珠，或梅迪奇那样喝金水才行。基督山伯爵注意到大众的惊愕，就诙谐地谈笑起来。哈哈，诸位先生，他说，你们大概也承认，人有了相当程度的财产以后，生活的奢侈就变成了必须的行为。而太太们想必也承认，有了相当优越的地位以后，理想也才越高。现在从这种立场上来推测，什么东西才能称为奇妙呢？就是我们无法懂得的东西。什么东西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呢？就是我们无法获得的东西。研究我不能懂得的事物，获得无法获得的东西，这就是我生活的目标。我用两种工具来达到我的希望，我的意志和我的金钱。我所追求的目标和诸位不同。好，譬如您，邓格拉斯先生，希望建筑一条新的铁路线。您，威尔夫先生，希望判一个犯人死刑，而您，迪布雷先生，希望平定一个王国。您，夏德勒诺先生，希望取悦一个女人。而您呢，马西米勒·莫莱尔先生，希望驯服一匹没有哪一个人能骑的马。但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虽然不同，而我追求我目标的兴趣却并不亚于你们。譬如说，请看这两条鱼，这一条是从圣彼得堡150法里以外的地方买来，那一条是在那不勒斯15法里以内的地方买来的。现在看到它们摆在一张桌子上，这不是很有趣的事吗？啊，这两条鱼是什么鱼啊？邓格拉斯问。夏多勒诺先生曾在俄罗斯住过，他可以告诉您这一条鱼的名称。基督山伯爵回答。卡凡尔康的少校是意大利人，他可以告诉您那一条鱼的名称。这一条我想是小蝶礁，夏多勒诺说。哦，而那一条，卡凡尔康的说，假如我没有认错，是蓝鳗。正是。现在邓格拉斯先生，问问这两位先生，他们是从哪儿捕来的。夏多勒诺说，小蝶礁 只有在伏尔加河里才能找到。卡夫尔康德说，而我知道，只有在弗沙勒湖里才出产这样大的蓝鳗。对，一条是从伏尔加打来的，另一条是从弗沙勒湖捉来的，一点不差。 不可能的， 来宾们齐声喊道。我觉得有趣的就在这上面，基督山伯爵说，我像是尼罗王，一个不可能的追求者，而你们现在觉得有趣的就在于这一点。这种鱼实际上大概并不比鲈鱼或鲑鱼更好吃，而你们却似乎觉得极其鲜美，那就是因为你们觉得不可能得到的，而它却不易地在席面上出现了。 但您怎么把这些鱼运到法国来呢？ 好，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了，把鱼分装在木桶里运，一只桶里装些河草，另一只桶里装些湖瓶，再装在一辆特制的大车上。于是那小蝶礁就活了12天，蓝鳗活了8天。当我的厨子抓他们的时候，他们还是活蹦乱跳的。他就用牛奶闷死了小蝶礁，用酒醉死了蓝鳗。您不相信吧，邓格拉斯先生？ 我不能不有点怀疑。 邓格拉斯傻乎乎地笑着回答。佩布斯汀，基督山伯爵说，去把鱼拿来，就是养在桶里的活的小蝶礁和蓝鳗。邓格拉斯睁着一对迷惑的眼睛，其余的来宾也都紧握双手。四个仆人扛了两只面上浮满瓶藻类植物的木桶进来，每只木桶里浮游着一条与席面上同类的鱼。 但为什么每样两条呢？ 邓格拉斯问。只因为一条或许会死，基督山伯爵漫不经心地回答。 哎呀，您实在是一位奇人， 邓格拉斯说， 哲学家或许可以振振有词地说，有钱是一件幸事， 还得有脑筋， 邓格拉斯夫人加上一句。好，别给我那种荣誉，夫人，这种事在罗马人是很普通的。据普林尼的书上说，他们常常派奴隶头顶着活鱼从奥斯提亚运到罗马，那种鱼他们称为摩鲁斯，而从他们的描写上来判断，大概就是鲷鱼。他们认为吃活的鲷鱼也是一件奢侈的举动，看着鲷鱼死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因为这种鱼临死的时候，在送进厨房以后，它会变3-4次颜色，像彩虹似的依次出现。它的痛苦倒变成了它的特点。假如它活着的时候没有人看到，死后就不会那么了不起了。 是的， 迪布雷说， 但是奥斯蒂亚距离罗马才只有几法里路呀。 不错，基督山伯爵说，但我们距离卢古罗斯已有1800年，假如我们不能比他更进一步，那么做现代人还有什么好处呢？两个卡夫尔康的都睁大了眼睛，但他们还算懂事，没有说什么话。 这一切都是极不平凡的事情，夏多勒诺说，可是我最佩服的一点，哦，我承认，是您的命令竟能执行得这样迅速。 哈，您这座房子不是5-6天以前才买的吗？ 哈，当然，并不更久。 我相信，这一个星期里，它已经大变样了。假如我记得不错的话，它另外还应该有一个进口。前庭空无一物，只有一条石子路。而今天我们却看到一条美丽的青草走道，两旁的树木看起来像是已长了100年似的。 为什么不呢？我喜欢青草和树荫。 基督山伯爵说。 是的。 维尔夫夫人说。 以前大门是向街的，我神奇的脱险那天您把我带进来的时候，我记得还是那个样子的。 是的，夫人，基督山伯爵说，但我愿意换一个进口，以便从大门口一望出去就看得见布罗涅大道。只有四天功夫，马西米兰·莫莱尔说，这实在可以说不平凡了。的确，夏多勒诺说，把一座旧房屋改造成一座新房屋，真是一件奇妙的成就。这座房子以前非常旧，也非常阴沉。我记得在两三年以前，当圣米兰先生登报出售的时候，我曾带家母来看过。 圣米兰先生？ 维尔夫夫人说。 那么在你买这座房子以前，它是属于圣米兰先生的？ 好像是的，基督山伯爵回答。 什么？好像？难道您还不知道卖主是谁吗？ 不，的确不知道，这笔交易都是我的管家带我办的。这一座房子至少有十年没人住过了，夏多罗诺说，它看上去实在有点阴气沉沉，百叶窗都关着，门锁着，庭院里长满了野草。哦，真的，真的，假如这座房子的业主不是检察官维尔夫先生的岳父，人家或许以为这里曾发生过一件可怕的罪案呢。截止到目前，维尔夫对于那放在他面前的三四杯珍奇美酒始终不曾尝过。现在他拿起一杯一饮而尽。基督山伯爵暂时让房间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这就怪了，我初次进这座房子的时候也发生过那种念头，看来是这样的阴郁，要不是我的管家已带我买定，我是绝不会要他的，或许那个家伙受了众人的贿赂呢。或许是的，威尔夫挣扎着说，并极力想装出笑容，但我相信那件贿赂案可跟我无关。这座房子是弗兰迪嫁妆的一部分，圣米兰先生很想把它卖掉，因为再过一两年不住人，它就会倒塌了。这一次可轮到马西米兰·莫莱尔的脸色变白了。尤其是有一个房间，基督山伯爵又说，表面上十分平凡，挂着红绸的窗围，可是不知道为了什么，我觉得那个房间很有趣。怎么会呢？迪布雷说，怎么有趣儿？啊，我们能把本能的感觉解释清楚吗？基督山伯爵说，我们不是在有些地方好像能呼吸到异域的气息吗？为什么？我们讲不出来，只有一种连贯性的回忆或一个念头把你带回到另外一个时代，另外一个地方，而那多半或许和我们当时当地的情景并无关系的。在那个房间里有什么东西强有力的使我想起甘奇侯爵夫人和德斯蒂莫娜的房间？慢来，既然我们已经吃完了，还是由我来领你们去看看吧。看过以后，我们到花园里去喝咖啡，吃完饭，我想大家应该去走走看。基督山伯爵询问地望着他的客人们。维尔夫夫人站起身来，基督山伯爵也站起来，其余的人也学他们的样子站起来。维尔夫和邓格拉斯夫人却像是生根在他们的椅子上似的犹豫了一会儿，他们互相以冷淡呆滞的眼光询问对方。 你听到没有？ 邓格拉斯夫人说，我们必须得去。维尔夫回答，于是伸出手让邓格拉斯夫人挽着。其他的人都已经在好奇心的迫使之下分散到各处，因为他们觉得这次的参观当不限于一个房间，他们同时可以观光其他地方，看基督山伯爵如何把他的房子变成一座宫殿， 每一个人都从那几扇打开着的门出去了。基督山伯爵等待那留下来的两个人，当他们也从他的身边走出去的时候，他就带着一个微笑来结束这个行列。威尔夫和邓格拉斯夫人当然并不懂得伯爵那一个微笑的意义，假如他们懂得的话，一定会觉得比去参观那个他们快要进去的房间更惊慌。他们开始穿过一个又一个房间，大多数房间都是东方式布置，椅垫和靠背长椅代替了床，各式各样的烟管代替了家具，客厅里琳琅满目地挂着古代大画师最珍贵的杰作，女宾休息室里挂满了中国的刺绣品，色彩奇妙，花样怪诞，质地极其名贵。最后他们走到那个著名的房间里，这个房间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只是别的房间都已重新装饰过，但这里的一切仍是旧物，而且日光虽已消逝，房间里却还没有点灯。这两个因素已足够使人感到一种阴森森的气氛了。 哇，真可怕！ 威尔夫夫人喊道。邓格拉斯夫人勉强说了几个字，但没有人听到她说的是什么。据大家观察的结果，一致认为这个房间的确像是一个不祥的地方。不是吗？基督山伯爵问道。请看那张笨重的大床，挂着那顶阴气沉沉的血色的帐子，还有那两张受潮褪色的粉笔人画像，他们那苍白的嘴唇和那凝视的眼睛，不像是在说我们看到了吗？威尔夫的脸色发白，邓格拉斯夫人倒在一张壁炉旁边的长凳子上。威尔夫夫人微笑着说， 哇，您这样大胆吗？或许那件罪案就在这张凳子上发生的呢。 邓格拉斯夫人突然站了起来。哦，基督山伯爵说，事情还不仅止于此呢。还有什么？迪布雷说。他也注意到邓格拉斯夫人那种激动的神态。哈，还有什么东西？邓格拉斯说，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不能说已经看到了什么特别的东西。哈，您说怎么样，卡法尔康德先生？哦，卡法尔康德说，哦，我们在比萨有乌格利诺塔，在弗拉拉有达沙囚房，在里米尼有弗兰西斯卡和保罗的房间。哦，是的，但你们可没有这种小楼梯。基督山一面说，一面打开一扇掩在帷幕后面的门，请看看，然后把他们的感想告诉我。多难看的一座螺旋楼梯呀！夏多罗诺带着笑说。哈，我不知道究竟是不是齐奥斯酒产生了那种悲怆的气氛，但这屋子里的一切东西在我看来都是阴惨惨的，迪布雷说。自从提到弗兰蒂的嫁妆以后，马西米勒·莫莱尔先生就始终满面愁容的没有说过一句话。我曾经幻想，基督山伯爵说，以前有过一个奥塞洛式的人物，在一个狂风暴雨的黑夜里一步一步地走下这座楼梯，手里抱着一个尸体，想在黑夜里把它埋掉，这样即使不能瞒过上帝的眼睛，至少总希望能瞒过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感？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